起头数着星星，心里话我只想让风倾听，旷野里感受自己的呼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在2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在32度。 路况信息。 目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目前京兴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上清桥北的出京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一对父母开车200里，带着即将上初三的女儿到上海参加偶像的见面会。对于追星这件事儿，父母不仅没有强烈反对，还亲自和女儿一起为偶像打 call。父亲说，只要不影响学业，爱好也是需要的，孩子不可能24小时精神紧绷在读书。此言一出，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如何看待孩子追星？怎样理解孩子追星的心理需求？父母又该如何正确引导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呢是父母陪娃追星驱车200多公里哈，是尊重孩子还是浪费时间。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把您的观点或者是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问留言。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第13中学分校副校长、家庭教育专家刘平，华北电力大学大二学生代表周元。另外我们还会为大家进行一个提前的录音采访，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宏杰。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FM 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周边最大的学校开建，明年九月招生。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报告日前发布，九成以上的学生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学业压力、电子产品是罪魁祸首。以下是详细内容。通州区鹿城镇北京学校18号正式拉开建设序幕，这所市教委直属的12年一贯制的公立学校，紧邻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将于明年建成并首次招生，为首批搬迁职工干部和周边的居民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据了解，市教委共规划了13所中小学和幼儿园落地的副中心，此次开工的北京学校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目前100多名的储备教师已经上岗教学。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报告日前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这是我国首份义务教育的质量监测报告。报告显示，学生国家认同感高，九成以上的学生作为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92.6%的学生和97.9%的八年级学生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学生对成功的原因看法积极，在有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的调查中，选择个人努力的学生占比最高。同时报告也指出，肥胖、近视和睡眠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应当补其短板，综合治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到了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了70%，并逐年上升，小学生的近视率也将近了40%。户外锻炼不达标、过度依赖电子产品以及学生的负担过重、睡眠不足等现象依旧存在于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且随着年纪越高，这种现象越严重。对此，专家建议应当提高对孩子近视情况的重视，做好预防青少年近视前端的筛查工作。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进行，目前大赛的各项赛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竞争阶段。经过了前期的选拔，4万多名参赛选手脱颖而出，来到北京，在大会现场展示他们的杰出作品与前沿技术，争夺冠亚军。其中在脑控类的比赛的脑控打字项目上，来自北京十一学校的高一女生毛峰琪获得了脑控打字项目的第一名的好成绩。据了解，这一项渐冻症等失去行动能力的人士的研发，意味着恢复与外界的对话，甚至操控机器设备的可能性。8月18号由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第八届少年科学家青少年机器人创新体验总展示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该系列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今年总展示活动以未来世界为主题，包括未来影视乐园、机械保龄球竞技、机器人迷宫探险、机器人救援队以及智能物流系统等5个项目，年龄覆盖了3到15岁的青少年儿童。项目内容的结合社会热点，引导儿童积极思考，培养青少年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日前闭幕，北京学生共斩获了24个等级奖，其中一等奖11项，全国最多，在各省份的成功卫冕冠军，实现了自2002年以来的17连冠。连冠背后离不开本市对青少年科技人才的持续发掘和系统培养。目前本市三大人才培养项目共有基地校50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国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200余家。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父母陪娃追星，是尊重孩子还是浪费时间？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或者是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一对父母开车200里，带着即将上初三的女儿到上海参加偶像的见面会。对于追星这件事儿，父母不仅没有强烈反对，还亲自和女儿一起为偶像打 call。父亲说，只要不影响学业，爱好也是需要的，孩子不可能24小时精神紧绷在读书。此言一出，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如何看待孩子追星？怎样理解孩子追星的心理需求？父母又该如何正确引导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接下来赶快有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第13中学分校副校长、家庭教育专家刘平。刘校长您好。 啊，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华北电力大学大二学生代表朱元，朱元您好。 大家好。 另外呢，我们还会采访到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红杰老师。那么大家有问题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就是关于追星的哈。追星这个话题反复的说来说去哈，但是这个父母驱车200多里哈，带着女儿一同追星，这个还真是少见哈。人家网友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别人家的爸妈哈。关于说到这个追星的这个话题哈，我们一直在回想，可能是我们青春期最值得回忆的一番经历了哈。你说谁年少的时候没有一个榜样不追过星呢哈？周元说到这儿笑了，你还能回想出来当时初中的时候追过哪位明星吗？ 我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李娜，就是我国打网球的那个运动员。 嗯， 我因为特别喜欢运动，然后包括我爸爸也是个体育迷，然后带着我看网球，然后慢慢我就特别特别喜欢李娜。 嗯， 然后以至于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高初中写作文的时候，基本上素材全是她， 全是哈。哎，你为李娜做过哪些疯狂的事情没有？ 其实倒没有什么特别疯狂的，就是我从我初一开始喜欢他，然后从初一到现在，每年的十一黄金周都会去到奥体中心去看中网。 嗯，铁粉哈，一直到现在还是喜欢李娜。 对，一直都会去看。 嗯，那你觉得李娜身上的哪些特质特别吸引你呢？ 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得到大满贯的运动员嘛。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而且大家也说他是大器晚成，所以我觉得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就是有榜样的力量支持着我吧。然后其实现在的困难，有可能以后就是成功路上的一个绊脚石而已。 嗯， 就会让我更加坚持吧。包括他对梦想的追求也是特别吸引我的。 嗯，你当年特别喜欢李娜的时候，有没有跟父母聊过关于你这个明星的问题？ 聊过呀。 嗯， 因为我爸爸是体育迷，然后其实是他带着我去看网球， 受父母的影响是吗？啊啊，想问一下这个刘老师哈，这是周元的，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李娜，在您那个年代，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偶像呢？ 哎呦，我要说，初中的年代可太久远了。 嗯，想一个咱们就是最能想到的，您当年喜欢过哪位明星呢？ 嗯，我当年应该是80年代。 嗯， 那时候的那个信息没有这么多元化。 嗯， 啊，就是从一些这个电视可能有了没几年。 嗯， 啊，也就从这个电台嘛。 嗯， 啊，听一些这个已经开始有了男女播音的这个情况的这种形式，所以说没法跟现在比。 嗯， 但是我确实那会儿听那个这个彭丽媛的那个歌叫《包愣调》。 嗯， 哎呦，我痴迷的不得了。那会儿那个也不能反复听，你没有这样的设备。 嗯， 我有一个同学呢会唱歌，然后我就让他反复的要给我唱着听，就特别喜欢听。 嗯， 但是跟现在这个追星应该是不太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 不是一回事儿。 我刚刚听周元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他的老师的话，哈， 嗯， 班主任的话，我一定让他在班里头要做一节班会， 嗯， 让他好好讲一讲李娜，哈，这个挖掘出李娜的身上的这个优质品质， 嗯， 来这个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一种引导。 嗯，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哎，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认同哈，因为， 嗯， 很多学生他喜欢明星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秘密哈，不敢告诉父母。但是其实就在于我们怎么引导，你可以把这个明星身上一些优质的资源给他扩大， 然后让学生知道，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其实这也是一种正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现在这个亚运会不刚开正开着呢吗？哈、嗯，开几天了？这反正是正开着呢哈。那我们肯定也要挖掘这个运动的这个精神嘛哈，不管是奥林匹克精神还是亚运会的这种精神， 嗯、 那么像他这样的这种例子真的是挺好的哈，他又是个体育明星哈， 嗯、 那我们学习他，而且像学生如果真的是说他对这方面研究的特别的多的话，他也会把他觉得正能量的东西展示在同学面前。 嗯，是 啊， 周元喜欢李娜也是受父母的影响， 对对、 其实这个也能体现出平常周元和父母其实沟通的还是亲密无间的哈。 对，其实我父母一点都不反对我追星，他们觉得就是相当于是繁忙学业中的一种消遣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至少从我家庭来说，我父母还是挺支持我追星的。 嗯， 包括第一次去中网也是他们给我买的票， 是吧？您看，就像这个咱们新闻里边讨论的这个父母一样哈，这个爸爸说，只要不影响学业，爱好也是需要的，我们不能24小时全绷紧着神经在读书哈。其实很多网友为这个爸爸打 call 的原因，就是因为爸爸他能够真正的尊重孩子的需求哈。不知道刘老师怎么看呢？关于这个父母驱车200多公里哈， 这个例子哈，就是我好像就听到过，然后呢就那个一转眼就过去了哈、 嗯、 今天就在看这个例子的话，从这个字面上说，其实我倒挺我没有特别的那个反感这件事情，因为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哈，就是不影响学业，爱好也是需要的，孩子不可能24小时啊紧绷着读书，那就是说驱车200里，也就是100公里哈，那我们带着孩子去旅游实际上也是这样嘛哈、 嗯、 就是说我们认为呦这块好山好水的，或者说这个活动特别好，我们带孩子去，那与其这样还不如带一个孩子愿意参加的活动。 嗯， 但是这个呢是属于那什么呢，就是前提条件就是科学的这个正能量的，而且呢带着孩子呢这个是这个取之于这些偶像的正能量的东西啊，优质的品质，当然也有一些这种例子，就这样那样的东西也比较多哈。但是从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觉得倒是未尝不可。我呢还真是查了查这个打 call 是什么意思哈，也是一种正能量的行为，是吧？它是有秩序的啊，集体的给这个明星啊或什么这个什么一起来去配合， 举双手赞成， 也是一个秩序， 嗯 啊，也是一个秩序，也是一个这个从众的这种社会需要这样的心理， 嗯， 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个件事情没有再有深的东西哈，没有再说像以前我们听到的有一些目前现在也有的一些比较偏激的这种案例，不像那样的，我觉得从这个这个简单的介绍当中，我还是比较我先说呢，这个家长跟孩子的沟通渠道是一定畅通的。 嗯， 家长是知道孩子喜欢什么、爱什么，或者说关注什么，家长是知道的。 嗯、 其实我们觉得，青春期的孩子他是初三嘛，可能是现在的初三，新初三， 嗯、 可能是这样的哈，因为老初三已经毕业了。 对 啊，我觉得呢，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我们。这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重点，实际上， 嗯， 就是家庭问题，家庭教育实际是很重要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特别的多。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关注点比较多，关注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家庭问题，其实都是关注到你跟孩子的沟通渠道是不是畅通的。 嗯， 沟通渠道是畅通的，这就是我们和孩子教育的这个。平台就是存在的，否则要没有了沟通渠道，那我觉得就不要谈到家庭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他跟孩子的沟通渠道一定是畅通的，他是了解孩子的，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不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听了之后得反思反思哈。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家孩子喜欢哪位明星或者偶像是什么，真得反思反思自己做的是不是到位了哈。 对，就是说现在孩子想什么， 嗯， 比如说他在学校里头这些事情跟不跟你说， 对 啊，他跟哪些好同学，谁是他的好朋友， 嗯， 你知不知道， 嗯 啊，然后呢那个他平时喜欢什么你清楚不清楚，这都是你了解不了解孩子的情况。有的时候家长呢就是因为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我觉得你应该，你比如说啊这个你应该是学那个跳舞。这就有点就违背孩子的那想，就不了解孩子。我觉得首先要了解孩子。所以这个家长还是 了解孩子的，应该说是，而且他是跟着孩子一起，应该说叫这件事情上喜怒哀乐跟孩子一起做了， 一起成长哈。 哎，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网友说这简直就是别人家的爸妈哈，特别特别羡慕。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还采访到了一些学生还有家长代表，关于如何看待追星，我们采访到了三位初中生哈，分别是曹雨辰、宋泽宇和张兆熙和家长代表丁丽梅，不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观点。 我的偶像是科比，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在球场上奋勇拼抢，为每个球而奋不顾身，不到最后一刻他也绝不放弃。科比这个偶像让我更加努力，也让我在球场上更加努力拼抢，让我有了一个目标去奋斗，也是我一个学习方向。我学习他的动作和行为，我认为追星这件事情不可以全身心投入，但是追星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适量进行，了解明星的故事和精神也有助于我们的生活。 我的偶像是中国运动运动员孙杨，我关注他好久了，我觉得他是泳池里的绝对王者，他经历过失败，遇到过困难，但是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他用自己的行动和坚强的意志不断超越自己，我觉得他现在的表现越来越成熟，也相信他会用自己更多的汗水拼搏出更好的自己。关于追星，我觉得这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特别在中小学生这个群体中，我认为追星这个不能一棍子打死，完全否定这一行为，关键是看怎么追，追什么。我们追星不能盲目的追，认为他的什么什么都是好的，这样不行。我们不能迷失自己，我们要明确自己能学到哪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而且作为中学生，我们不能因为追星而影响我们正常的学习生活，我们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但必须拒绝盲目崇拜。 在我心目中，偶像是一个能给我力量促我前行的人。我看过许多有关李清照的书，经历乱世风雨飘摇，却能与时光对饮。整个宋代，上至君下至臣，大多数都像被驯服的兽一般，缺少造烈刚健的血性，他们逢打必输，逢搏必纳贡称臣。李清照生在这样的国家里，他可以随意的欲而安，可是他的骨子里那种野却让他时时忘不了壮国威正国魂。他呼唤铁血，渴望直聘。人虽然不能选择怎么生，但却能决定怎么活，要活出尊严与傲骨。记得他那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与泪先流，更记得他那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秉持着他的刚性，会让我勇往直前。目前来说，追星好像已经成了社会名流一样，其实追星并不是什么坏事儿，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身上的优点，取长补短才能变得更好更优秀。追星可以，但是不能盲目追星，为了追星去买明星的一些商品以及其他的一些推销品，这是绝对错误的做法。尤其是对于像我一样大的同学来说，我们并没有自己的收入，所有的支出全部都依靠于父母，如果因为追星去购买商品而增加家庭的负担，我觉得这是最不应该的。 大家好，我是张兆熙的妈妈。首先呢，我们说一下，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为什么会追星呢？那么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虽然说外表上感觉到已经和成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但是事实上他的心理成长的速度要远远的缓慢于外表成长的身体成长的速度，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孩子心智实际上是不是很成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盲目的追星。其中孩子跟我说过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小女孩追星很严重，她会定期去购买一些明星的限量版的一些东西，已经有一定的经济支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我觉得呀，首先我们要了解孩子追星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如果是出现像刚才我说的那种盲目的追星，甚至是已经出现了大把大把的花钱，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孩子的这个消费状况，在必要的时候呢要限制住，要及时的引导。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明星的

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在2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在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路况信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京津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车多，万泉河路以及圆明园西路一线南向北行驶缓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一对父母开车200里，带着即将上初3的女儿到上海参加偶像的见面会。对于追星这件事儿，父母不仅没有强烈反对，还亲自和女儿一起为偶像打 call。父亲说，只要不影响学业，爱好也是需要的，孩子不可能24小时精神紧绷在读书。此言一出，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如何看待孩子追星？怎样理解孩子追星的心理需求？父母又该如何正确引导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是父母陪娃追星是尊重孩子还是浪费时间。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观点或者是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刚才在上一时间段呢，我们听到了一段录音哈，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最后一位张兆熙同学，因为我最初的设想以为他会说哪个明星哈，但是没想到他说的是李清照哈。其实也给我们一种感想，就是其实孩子追星的方式哈，树立榜样的方式有很多，不光是你从网络或者是电视上看到的这些哈，其实在书本里面也有很多的我们的方式可以值得家长借鉴哈。那么我们关注一组数据哈，其实是齐鲁晚报曾经针对学生追星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显示呢，学生崇拜演艺类的明星所占的比例是 51%，占到一半之多哈。其次是作家占17%，另外紧随其后的是体育明星占到15.1%，喜欢科学家的学生占比为9.4%，其中以中小学生为最，占到70%。追星现象呢，呈现出了低龄化的走势。其实孩子追星的背后，他是有他心理的诉求哈，不然的话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追星。我们想请刘校长帮我们分析一下哈，追星的背后到底体现了哪些心理和情感需求呢？ 实际上现在也是这个听说的比较多，就是小学生现在确实是开始有追星的了， 低龄化了。 对，其实要真的是初中生追星的话呢，他其实刚才我们听到学生的那个录音的话，也能看到学生他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这个目标了，所以他呢比较理性，绝大多数啊比较理性。但小学生呢毕竟还是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怎么样跟孩子一起来去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追星吧哈，就是有自己心中的崇拜的这个偶像啊，或者说欣赏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人之常情，我觉得人一生当中可能都会有， 没有反倒奇怪了哈。 对，我说现在我说我最多的吧，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这个包好不好，他不会说这个包什么皮子做的啊，是什么那个怎么个工艺做的，他说这是哪明星用过的啊，这是哪明星穿，现在主持人也不是也这样吗，什么服装是谁谁谁提供的哈，反正就是这样嘛。我觉得他是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那这种心理是伴随着人一生当中存在的，只不过就是强度的问题了哈，或者说这个偶像的这个行业不同，所以在小学生出现这种情况，它也是一种叫怎么呢，榜样的一种确定。我们总这样说哈，哎，有这样的一句话哈，你们俩都小，就是谁养孩子像谁哈，为什么不是说长相，其实实际上呢就是言行举止， 他会模仿， 他去模仿，这个孩子去模仿，比如说走路啊，哎呦特别像他谁谁谁哈，说话，你说咱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不是普通话的老人，说没有说普通话的老人带孩子，那孩子就会说的是外地话，他就是学的嘛，对吧哈。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他以前的那个模仿对象实际上是亲人，那到了他上学的时候，他需要有同伴了，他在了学校里面，他一定是有一个学校的同伴的圈子，那这个圈子里头他不可能再去讨论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哈，所以他要讨论一些社会的东西，社会问题，所谓社会问题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价值观，世界观，价值观慢慢的有一点点确定，但不是确定的时期啊，确定的时期应该在初中阶段。那这个是什么呀，是他们走入社会的一个必然阶段，他有他自己模仿的东西，但是这种模仿一定是简单的，这个有点绝对化的简单的，或者是有一些呢钻牛角尖的方面的，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来去了解和引导。当然在小学生当中，我觉得家长跟孩子的沟通还是应该比较畅通的。有出现六年级家长和孩子沟通出现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那个三四五年级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家长是要有引导。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一些情况吧，就是我不太赞成哈，就是顺其自然，我不太赞成这个，包括这个案例，就是这个家长，我相信这个家长一定不是这样的，就不能顺其自然，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定是要有引导，跟着孩子，虽然跟着孩子一起去，但他是跟着孩子一起有把控的，哎，去引导。这样的话我觉得跟着孩子一起，所谓的叫跟着孩子一起追星吧，我觉得是跟着孩子一起成长。 其实看着是在追星哈，其实是一种教育。 对，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从众的心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说也说不上这个衣服或者这个包怎么好看哈， 对， 也说不上这个明星唱的歌哪点好啊，但是大家都喜欢，那就是好哈。 对， 就会有这种心理哈。另外一个就是模仿，其实很多孩子的成长都是在模仿自己的爸妈哈。比如说这个周元喜欢这个李娜，也是因为在父母的带动下，然后他才去喜欢的，这个是一方面。但是肯定也会有你自身特别崇拜的一些原因哈。你觉得从李娜身上学到了哪些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坚持吧，就是主要是他打网球很多年，而且是大器晚成的类型嘛，然后但是一直坚持没有去放弃这件事儿，因为我之前也聊聊他说之前是放弃网球去上大学，然后后来又觉得这还是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梦想，然后又回来继续坚持自己的这个梦想，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也学会去坚持吧，就是可能中间遇到很多小的挫折或者是小的一些波浪，只是自己成功路上一个绊脚石吧，然后还是应该会就是慢慢就是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是说妥协。 其实你从李娜身上也能够看出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那个自我哈。其实这个刘老师是不是一种补偿心理，就是我缺什么我就需要从那个我的明星或者偶像身上补什么。 这个我倒没想过哈，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跟 周元 呢，就是说这就学生哈，但是我刚才听到他讲李娜，我就有一种冲动感，我觉得学生会有的哈，就是比如我想跟李娜接触，想跟他沟通，那我就想我想跟周元接触，我就想听他去讲李娜，而且我也想去背后了解李娜，然后我就跟他有了共同的话题，是这样的吧？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圈子，因为在学校里头啊，孩子们课间操的间，那个大课间，中午午休吃完饭的那个时间，再下面那课间，它都是一个叫小群体的一个环境。这种小群体学生是最在意的，真的是学生特别在意这种小团体的这种存在，学生也特别快乐。那么这些就所谓的追星哈，是他们的话题。我愿意跟周元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可能去关注李娜，通过跟他就聊天。其实我觉得学生也会有这样的这种心理，通过他了解。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采访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宏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孩子为什么追星？有两条重要的心理学原因。第一条原因就是，孩子他追星追的是他的理想自我。就是孩子他心里真的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所以如果孩子在追星的过程中，他知道我怎么去达到那个明星身上的某种特质，如果他知道这条路径，他就能够去达成理想自我，并且获得自己的提升。这个其实就是追求卓越。所以怎么去达成，很重要的是，如果他追星追的是一种很抽象的明星的特点，他就达不成。比如他只看到明星在舞台上的样子，他没有办法去追不到。如果孩子在追星的过程中能够对这个明星了解的更多，知道这个明星是怎样准备他的演唱会的，怎样去写歌的，为写歌付出了哪些努力，如何做到的，那么孩子就能够知道自己怎么去达到那个卓越的理想的状态，那孩子这个追星会追得特别有意义。所以父母在看孩子追星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问孩子到底喜欢这个明星的哪一点，好，你如何能让自己做到这一点，后面那个问题至关重要。所以从孩子最早追星的时候就要去看孩子追星追的到底是什么，如何帮助他达到跟明星一样的某个品质和特质。孩子追星的第二个原因是寻求与众不同的感受，他追的一定是不太大众也不太小众的明星，如果大众全都喜欢的明星，孩子不会追他追得疯狂，因为孩子需要自己与众不同，我们这个群体与众不同，这种感受很重要，但也不能太小众，如果没有个群体跟他一起去喜欢，只有他自己喜欢，那这孩子就不会追星追得狂热。所以他一定有一个不大又不小的群体，这个群体让孩子觉得自己很独特，他们的品味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孩子要实现的是我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价值。 近日，一对父母开车200里，带着即将上初三的女儿到上海参加偶像的见面会。对于追星这件事儿，父母不仅没有强烈反对，还亲自和女儿一起为偶像打 call。父亲说，只要不影响学业，爱好也是需要的，孩子不可能24小时精神紧绷在读书。此言一出，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如何看待孩子追星，怎样理解孩子追星的心理需求，父母又该如何正确引导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们一起聊一下父母陪娃追星是尊重孩子还是浪费时间。其实很多父母会希望孩子崇拜的是一位英雄或者作家或者科学家哈，但是不是什么娱乐明星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这个明星我们理解的不仅限于演艺类的明星哈，但是为什么孩子会将娱乐类的明星视为偶像的这么多呢？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会不会和他们的生理还有心理发展的一些趋势有关呢？ 我觉得学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这些明星首先呢是可能挺养眼的，第二呢，他们的那些做派也都是媒体呢也有一些 光环效应， 哎，有一些光环效应，而且这个包装呢也比较，他就是想让人去关注他，所以呢，有些还有他会吸引人，所以这一点来说呢，可能比起那个，尤其刚才那个数据当中，科学家的数据那个稍微低一些哈，他这个关注这个追星这个呢，又是在初中小学到初中这个。高中比较多一些，他可能离这个科学家这个又远一点，所以那个关注这个比较多。刚才那个小孩呢，对这个李清照这个关注呢，也是从文学上面。有的孩子呢是进入了一些这个社团，在老师的引导下，他可能慢慢的关注。我觉得那个明星这个还是属于呢媒体介绍的。我们能够得到的多一些，容易一些。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网红哈，这个是因为包装的太好了，会让孩子觉得，也许我成为这样的明星，我就可以获得成功。 对， 谁都会希望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成就感哈。其实青少年是需要榜样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传统的教育可能给我们的感觉是，我们树立的是一种社会榜样，但是这种社会榜样并不一定是青少年他喜欢的，而这种追求明星、追求这种榜样效应是青少年。他自己发自内心喜欢的，我为我自己树立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可贵哈。一旦这个榜样树立起来，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非常合理的途径，我去发现我自我，我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其实这个是值得鼓励的哈。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买了一个明星的 CD， 然后父母就把 CD 给扔了，或者是把那个海报给撕了，很多这种现象发生。其实这是父母的一种遏制哈。如果说发现孩子特别特别喜欢哪个明星，但是这种心理需求遭到了遏制，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这个可能就会堵塞了这个家长与孩子沟通的渠道。而且呢，孩子的逆反心理是对的，错的不听，对的也不听。实际上，这个青春期的孩子逆反是他这个青春期伴随他青春期成长的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家长呢不科学的，没有用科学的方法跟孩子呢一起顺利的度过青春期，那可能我们家庭教育当中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就经常说嘛哈，怎么说孩子能听，怎么听孩子能说。实际上呢，这虽然这么几个字哈，就是表明了有我们确实现在有一些家庭教育当中出现了问题，就是你怎么说孩子都不听，你想听孩子说什么，孩子不会跟你说，这就出现问题了。那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解决起来的时候也比较困难。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我过去跟家长会上也说哈，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呢，也就是说青苹果时代哈，是有病的孩子，那有病的孩子家长吃药，孩子有病家长吃药，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家长，是我们错了，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状态，一定要保持和孩子的这个教育的沟通渠道，就是沟通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或者说之一，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孩子呢在追星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跟他去沟通。我曾经有看过这么一个例子，就孩子追星，追的这个什么图片呐、什么这个生日啊，就是这些东西了。就不像你说的那些哈，而且呢，这个明星要是出现点这个网上介绍的什么情绪问题，他也跟着出现情绪问题，他也这个生活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下，家长也确实是觉得很难，但家长确实就这样做的，就是跟着孩子，你追星我也追，他就了解的比这个孩子呢了解的还多，什么这个明星他喜欢什么呀，喜欢吃什么呀，干什么什么他都去了解，这个孩子觉得，哦，你比我知道的还多，那个你什么年龄段的呀？得了，你去追吧，我不追了。 还有这样的呀？ 对，就有这样的这种例子，所以呢，就是，其实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他这个， 喜欢新奇特，就是而且呢是不太固定。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上高中，像你这都上大二了哈，你那个现在已经没有文理分科班了哈，文理分班了吧？ 我还是文理， 你还是分。那会儿分文理的时候，那我报什么呀？就是选择的时候，他的这有变化的，他并不确定，不确定性很强。所以在这个时候吧，他的追星也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盲目性。那我们帮助孩子去挖掘他正能量的东西。我们希望有那个榜样的力量对孩子教育哈，比如说像我们一些科学家呀哈啊，我们一些这个前两天那个八一的时候看到那个一些微信哈，对于军人，对于这个国家当中这个奉献，这个以至于生命，特别感动。你可以对孩子这方面的教育哈，我一说这我都特别感动。但是如果孩子说喜欢明星呢，我们帮助他挖掘一些优良品质，那么孩子将来也会就是有了优良品质，那么就是社会的有用人才。我觉得我个人认识这样认为的。 其实沟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哈，但是你怎么说孩子才爱听，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怎么说孩子能听，或者怎么听孩子能说。同样的一句话，你怎么怎么着和我希望你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那么我们自己还愿意听好听的话呢哈，何况这个有逆反，这个逆反期的孩子，实际上我们经常听这句话哈，就是信其师信其道。这孩子呢喜欢这个老师，他就好好，我喜欢我数学老师，我就好好学数学。真要不喜欢这个数学老师，我不给他好好学了，他就觉得是我不给他好好学了。所以呢，那个我们跟老师也是这样的，就是对孩子要有一个畅通的沟通渠道。跟孩子有沟通，这样的话呢，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去不是顺其自然。 父母怎么说孩子才爱听啊？想问一下周元，你特别希望你的爸妈用怎样的方式和你谈论你喜欢的明星呢？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别人强求我做事的人。如果别人强求我，我就会想，你让我干，我一定不去干。所以说我就是一个，我希望就是如果父母跟我讲一些事情，他们一般都以商量的口吻跟我来讲，比如说就会先让我说一些我的看法，我的想法，然后之后父母再来说，这样的话我会比较容易接受。而且他就是我觉得你在跟我商量，是跟我是平等的对待我。那我就觉得我会听从你的意见，毕竟你是比我大，比我吃，说什么比我经验多嘛。 一个商量的口吻哈，是朋友，是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哈。其实我们以上讨论的普遍的这个追星是基于孩子心理正常的一个成长需要的，但是还有一种狂热过头的哈，比如说这个因为粉丝追星引发的极端事件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最近这个重庆四个女大学生把自己的压岁钱还有奖学金全部都拿出来了，花了12.8万啊，给自己喜欢的明星在某地铁站投放了广告。12.8万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 很多 的一个数目了，无法理解。还有一个是耗钱，不仅耗钱而且耗元气，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世纪骂战哈，就是 EXO 和 TFBOY 的小学生们在网上互相掐架，因为喜欢的明星哈损耗了自己的元气，浑身都是戾气哈。其实家长都不希望孩子会受到这种网络负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也不希望孩子成为网络的这样的一种暴力言行的一个受害者哈。其实这个方面就是关于如何理性的追星了哈。那这方面家长还需要什么样的理性的态度，又该如何引导孩子呢？刘校长。 现在就是说家长怎么样，刚才你说的那个例子哈，你说的那两个案例，女大学生那个我不太清楚哈，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那个女大学生的那个是不是有了署名了，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呢？那个有没有说自己炒作自己的这种想法？ 我觉得完全是为了自己喜欢的明星， 是吧？ 太疯狂了。 那就是那个我觉得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哈，可能说的有点远哈，我有一同事是自己也有了孩子了，但是他呢特别喜欢一个明星，那次有一个演唱会，当时那个演唱会的票已经最便宜的票3000多，她犹豫很多哈，最后呢她老公还是给她买了，她特别高兴。但她呢已经到那个临界点，什么临界点，就是她的责任感，她有孩子有家庭，3000块钱的一张票对她来说呢就是说还是挺贵的哈，如果再多她自己也不买了，她再喜欢她也不买了，好像这3000块钱就是她的临界点，她就特别高兴，特别感谢，然后这样呢她就去了。我觉得呢就是说要有责任感， 但是对于小学生的责任感的意识可能弱一些。 嗯， 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个呢不仅有一个家庭的教育，有家长的教育，也有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而且我自己我也觉得社会是一个大课堂，也会对他进行教育的。 是我们需要榜样的力量哈，但是时代和社会推崇什么样的明星，很大程度上也会决定孩子的选择哈。这个也是我们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来说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还有义务哈。我们来帮助孩子正确的树立这样的榜样观。那么学校还有社会还有哪些值得完善的地方？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请两位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刚才说到那个网络哈，就那个网络什么实习对骂什么的，你觉得那个他们是不允许别人对自己喜欢的明星说一些不字，可能是有这样的，或者说一些自己不同的观点。但现在实际上呢，我们对学生也是这样的教育，就是前两天我们也是出了一个视频哈，就是在网络当中一定要有规范。 嗯， 这个是不管你是对明星的认可还是什么样的，就首先第一你要知道网络这个事情不能在网络当中，首先第一学会保护自己，第二出现问题的时候告知老师家长再有呢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在网络上去诽谤别人，这是应该叫违法的。我们是这样的这个，所以呢这个视频呢分为四个小阶段对孩子这样的教育。我觉得以前可能说的少一些，现在从视角尾下来的这样的小视频，这个很简单的告知孩子们在网络当中如何保护自己而不去伤害别人，我觉得还是说的不错的。 最后想问一下周元哈，从这个学生角度出发，你觉得特别需要什么样的榜样给你指引呢？ 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追星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然后成为学习之余的一些谈资。所以说，就是要理性的追星。至于追什么样的榜样呢？我觉得不同阶段肯定有不同的理解。小的时候肯定是比较浅显的娱乐明星啊、体育明星啊。慢慢长大了，可能有自己的专业了，会追求一些专业上的大咖呀这种。我觉得在不同的时期会追求不同的明星，但是明星要给自己带来的是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包括而且对于网络暴力这种我是非常不认同的，我觉得这个是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也影响了自己的心情。所以我觉得应该理性的追星，也是追一些正能量的明星。 不能因为追星迷失自我了哈。其实这期节目不妨大家回去思考一下，你希望孩子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同时对于孩子自己来说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需要家庭社会还有学校又该为孩子的理想提供怎样的一种正确的指引哈。我们不妨回去思考一下哈。那么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心理专家杨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精彩会稍后继续，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品读经典，也欢迎您不要走开。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访谈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主持人今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

《论语》，孔子的交友之道。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中华经典资源库邀请傅佩荣先生精彩讲述。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论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交友合乎原则。说到朋友，在儒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五伦之一。五伦里面有三伦呢，都在家庭里面，父子、夫妇、兄弟，另外两伦是朋友跟君臣。那么君臣就跟你上班有关呢，领导啊如何相处这些。所以朋友这一伦是最广的，天下所有的人在适当的机缘之下都可以成为朋友，但这适当的机缘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讲到朋友的时候呢，他是以什么样的原则来选择呢？那么兄弟姐妹是天生的，你跟朋友来往，朋友是你自己找来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它里面有你个人选择的成分。所以说到交朋友啊，第一个要真诚。孔子他说过，对一个人，我把怨恨藏在心中，跟他交朋友，左丘明觉得可耻，我也觉得可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左丘明是鲁国的一位史官，他说啊，把怨恨藏起来跟一个人交往很可耻，代表什么？不真诚。那请问你既然讨厌他，为什么要跟他来往呢？当然是来往有利啊，利害关系。那么如果真诚的话呢，你跟朋友有什么怨恨说清楚，合则来不合则去。第二个呢，交朋友什么原则呢？要兴趣接近。如果两个人兴趣不一样，放假的时候你去爬山，我去游泳，你去下棋，我去打球，凑不到一起。所以《论语》有一句话呢，孔子说，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前面三个字啊，什么意思？就是交朋友要以忠信作为原则，我们跟别人交往要以忠跟信为原则。那什么叫做无友不如己者呢？有些人照字面上看，说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这一下糟糕了。你不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你找谁交往呢？找比你好的啊。他也念过这句话，他也跟你说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那谁跟谁来往？最后只好说有朋自远方来啊，还不太认识的时候，这不是办法，这根本不是孔子的意思。如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比较上谁比谁好，谁不如谁，一个是什么相似，谁比较像谁。在这边所讲的是第二个意思，不要交跟自己啊不相似的朋友。相似代表志趣相似，像有些人好学，很容易凑在一起，参加许多课程，听一些课，自然就成为朋友了。有些人喜欢旅游啊，经常参加旅游团，全世界跑来跑去，自然交了这种朋友了，这是志趣相似。但是不要忘记忠信是基本的原则。那么不但如此，还要再进一步，交朋友要志同道合，代表什么？理想要接近的。如果理想不接近的话，到最后还是很容易就越走越远。所以交朋友是要随缘，也要结缘，要习缘，都是一个缘这个字。孔子他说过，朋友有两种，一种是对你有益的，一种是对你有害的。那么益者三友是哪三种呢？有直、有量、有多闻。直代表真诚而正直，一个朋友要真诚而正直啊，你跟他来往，一方面很开心，大家之间坦诚相待，但是另一方面呢，直也代表正直啊，你如果做错了，他直接告诉你。所以就把这样的朋友称作畏友，让人敬畏的朋友。每一个人都要有几个畏友，看到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继续改善。第二个是有量，量这个字也是一样，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诚信，第二个是体谅，讲信用的人很多啊，还要讲什么体谅，他了解你的性格，除了能够说话算话做事负责之外呢，他还能体谅你，在你受到委屈的时候呢替你打抱不平，有人在背后批评你呢，他替你辩护，因为他了解你的性格你的志趣。有一段很知名的故事叫做管鲍之交，管仲与鲍叔牙。在齐国齐襄公的时候发生了内乱，襄公被杀，他两个弟弟啊就是两位公子逃亡在外，所有齐国的念书人都知道将来这两个王子有一个人先回来就会当国君，但是不知道谁会先回来。这时候有两个朋友，一个叫做管仲，一个就是鲍叔牙，他们当时就很有投资的概念，知道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就说我们一人跟一个，将来哪一边赢了就要救另外一边的。好，于是呢管仲选择的时候呢他选到公子纠，另外鲍叔牙就选择公子小白，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两军还打过仗，作战的时候呢管仲曾经一箭射中小白的带钩，带钩是古代男生的身上的装饰品，像小的盆子那么大挂在胸前，一箭射中带钩，差点把齐桓公射死了。所以后来齐桓公当了国君，公子纠跟他的随从在鲁国马上被抓了关起来，因为鲁国从来就打不过齐国，我这边如果支持公子纠，那边是公子小白当了齐桓公，那将来怎么办呢？就所以把公子纠跟随从连管仲全部关起来。齐桓公上来之后就问鲍叔牙，你当宰相吧。这时候鲍叔牙就说，国君要当齐国的国君还是想当天下的霸主啊？齐桓公当然想当霸主啊。鲍叔牙说，你想当霸主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忙，谁啊？管仲。齐桓公不愿意啊，当初打仗差点把我射死的仇人呢、啊、怎么可以让他当宰相呢？但是鲍叔牙一再说，你多考虑吧，当霸主啊。齐桓公也讲了很多管仲的缺点，他说你知不知道我这边有份资料，管仲以前做官的时候贪污，有资料。结果鲍叔牙说，管仲家里有老母亲啊，所以他不得不贪污啊。他还有资料说，管仲有时候有一次打仗的时候呢就连阵脱逃向后跑啊。鲍叔牙说，管仲家里有老母亲啊，他死的话没有人养啊，反正听他讲各种理由，真是朋友好到家了。好，齐桓公就心动了，立刻拜他为相，称他仲父。后来隔了几十年，管仲身体不好快过世了，齐桓公就问他说，你如果不信走的话谁当宰相呢？你看鲍叔牙怎么样？说实在，鲍叔牙想当宰相早就当了，结果管仲居然说鲍叔牙不行。齐桓公吓一跳说，你怎么反对呢？管仲就说，鲍叔牙有一个毛病，他只要听说别人有什么过错终身不忘，所以他当宰相的话上下一定是分裂。为什么？他看到谁犯过错一辈子记得，当宰相一定要怎么样，肚里可以撑船啊！你有什么错包容你，下次改善，这样才能当宰相嘛。所以就是这一点看得出来什么，管仲跟鲍叔牙两个人互相了解的多深啊！说实在连父母都不见得对他们个别有这样的了解，更不要说兄弟姐妹。第三种呢叫做有多闻，就这个朋友啊好学不倦，见多识广，我们如果能交了这样的朋友啊，在一起聊天谈话一定很愉快的，大家谈笑风生啊，话题不断。但是重要的是，当你希望找到有质有量有多闻这三种好朋友的时候呢，你不要忘记别人也这样要求你啊，你自己本身也要有这样的条件啊。所以我们讲到义者三友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到 这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孔子本人怎么样交朋友，在《论语》里面啊，有些这样的资料。他自入列国，在魏国住了一段时间，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面，叫做屈伯玉，是魏国大夫。他回到鲁国之后呢，屈伯玉派一个人呢、到鲁国探望孔子。孔子把这个人接待之后，请他坐下来，问他说：“屈先生最近做什么事啊？”这个来的人回答什么？他说：“我们屈先生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但是还没有办法做到啊。”这个使者走了之后，孔子说：“好一个使者，好一个使者。”什么意思？说话非常得体。你看孔子怎么交朋友，他交的朋友是整天在想我还有什么过失没有改过，这样的朋友当然是越来越好了。那孔子也是一样啊。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德行没有好好修养，学问没有好好研究，听到该做的事没有跟着去做，有不对的地方没有立刻改过，这些是我的忧虑啊。所以孔子交朋友啊，真是我们说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就成为朋友。他的朋友屈伯玉每天在想减少我的过错，孔子也每天在想我德行还不够好。好了，那孔子还有什么具体的资料跟朋友有关呢？有的，在《论语乡党编》第十编谈到很多孔子生活上的琐碎的事情，食衣住行呢，跟别人来往呢，一些资料。譬如他上面写着：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这么简单几个字在说什么呢？他朋友送给孔子礼物，就算送的是车跟马，非常贵重，只要你送的不是家里祭拜祖先用的肉，孔子不会坐衣拜谢。换句话说，今天一个朋友家里面祭拜祖先杀一只猪，然后送一块猪肉给孔子，孔子知道之后呢，打工作揖啊，感谢你。为什么？代表你祭拜祖先的时候想到我孔丘是你的朋友，所以我非常恭敬的接受。但你送给孔子一辆车一匹马，非常贵重，孔子拿来就用，说声谢谢就好了。为什么？朋友有通财之谊嘛，在真正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呢，钱实在不算什么，代表什么？精神价值绝对超过物质上的价格，这是很重要的交朋友的考虑。你如果只重视物质上的价格，谁有钱谁有什么权利什么条件的话，太现实了，那个交情你说深刻不太可能的。另外一句呢又让人感动了：朋友死无所归，曰与我病。孔子的朋友过世了，没有人料理后事，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家道中落或是子孙不孝，所以死了之后没有人管。这时候孔子就出来了，他说：“我来负责丧葬。”这真是很有侠义精神啊。我们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啊，就在这里，这完全是雪中送炭。所以交朋友交到像孔子这样的朋友，真是让人感觉到很幸运的。像曾参，也就是曾子，就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人。”他说君子啊，怎么样交朋友？文一个字就够了，文这个字代表文艺啊，文学文化，反正你受过教育，知道人生要如何修炼的各种文质彬彬的相关条件，以这个来跟别人交往。然后交往的目的何在呢？以友辅人。辅人什么意思？就是用朋友来互相帮助对方走上人生的正路，这可以说是交朋友的真正的目的所在。《论语》里面孔子也说过，兄弟相处跟朋友相处不一样，兄弟姐妹呢，宜宜，宜宜代表什么？和睦相处，不要要求说哥哥或弟弟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人，不能这样要求，因为他是父母所生的兄弟，同胞手足啊。但是朋友就要切切实实，切切实实就是互相切磋，互相琢磨，要求对方跟自己在交往过程不断的提升自己。所以这都是一些简单的区分。后来呢，曾参啊，他也说过，他有过一个朋友， 叫做颜渊。他怎么形容他呢？本身很能力很够，却向能力比较少的人请教；本身很多学问，向学问比较差的人请教。有好像没有，实好像虚，别人侵犯他，他一点都不计较。所以真是很佩服颜渊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从孟子书里面的记载看到一段资料，曾参的儿子叫曾皙。曾皙有人问他，哎，你知不知道子路这个人怎么样？哎，他说子路是我父亲所敬畏的人啊。子路跟颜渊啊都是曾参的学长，年纪比曾参大很多。所以呢，曾参就交这样的朋友，有质有量有多文都具备了。所以孔子门下很多学生呢、彼此之间成为很好的朋友。当然他们之间也会有一些观念的不同啊。有一次子夏的学生呢、去问子张说，你认为交朋友的原则是什么？子张很厉害啊，他先跟这个学生说，你们老师怎么教的？学生说，可以交往的同他交往，不能交往的就不要理他。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嘛。子张说，这跟我听到的不一样。直接打脸了，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加善而矜不能。尊重贤者，包容一般人。一个人做得好，我肯定他；做得不好，我要怎么样呢？同情他。如果你本身很好，对什么人不能包容呢？如果你本身不好，你哪里有机会排斥别人？别人还不一定要理你呢。所以在这两个同学的争执里面呢，我觉得子张说的是有道理的。而朋友呢，以孔子来说，他的志向里面呢提到老子安之，也提到少子怀之，朋友信之，朋友之间互相信赖，听起来好像应该的，但事实上不容易。为什么？你今天有困难找谁帮忙？找朋友帮忙。找朋友帮忙之后呢，你怎么去还报别人呢？比如借钱呢？这到最后很多问题都出现了，变成是这到底怎么办才好。我有一些人啊，这个是讨论到这样的问题，都承认你的钱不可能在路边被人骗走。你被谁骗走？朋友。但是朋友这个词太广泛了，什么叫做朋友？你要界定一下。有的朋友有通财之谊，你钱给他，你毫不遗憾，反而很高兴他有困难向你伸手。有的朋友也称朋友，你钱给他就知道等于丢到海里去了，不会再还你了。那有的朋友你看到他就觉得说这个人是很麻烦的，带来各种问题。所以你对朋友的选择你要自己负责任。那么这个责任里面也包括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自己也要成为别人的好朋友，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人活在世界上要记得一个原则，时间非常宝贵。你跟一个朋友来往，或者跟很多人来往，你花多少时间？如果你时间花下去了，对自己生命没有帮助的话，那等于是消耗生命，浪费自己的生命。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庆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庆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黄侯吴，人们又称呼我们黄棚子、黄梅子、虎头凤。黄侯吴的吴左边呢是巫师的巫，右边是个鸟字，组成了吴字。我们的颜值可是很高，无论雄雌，头顶都有一束羽毛高高的翘起来，形成凤头。 雄鸟是黑色的羽冠，纹眉黄白，胸部有一块半月形的黑斑，其余的下体是白色或者是灰白色。雌鸟呢和雄鸟大致相似，但是羽毛的颜色比较淡，头部是褐色的。在野外林子里大树的枝条上，我们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很远就能看见我们黄黑色的美丽身影。大小跟麻雀差不多，却比麻雀傲娇，尤其是雄鸟的鸣唱非常的婉转动听。 我们繁殖期间是单独或成对活动，非繁殖期间，特别是迁徙期间，会组成5到10只的小群，有时也达20多只的大群，沿林间公路和河谷开阔地等地带活动。我们的性格活泼而胆小，喜欢在灌木丛与草丛中跳来跳去或飞上飞下，有时也栖息在灌木或者小树枝顶上，见人后又立刻落入灌木或飞走。我们一年繁殖2窝，第一窝在4月末到6月初，第二窝在6月初到7月初，每年的5月初开始筑巢，在林边、河谷和路边的灌木丛中，每巢只繁殖1窝，而且不用旧巢。第一窝大多在地面，第二窝大多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或小树上。通常第一窝筑巢时间较长，巢的结构较为精致，第二窝筑巢时间较短，巢的结构较为粗糙。 在近两年的疏解整治工作中，大兴区见缝插绿，不断扩大绿色生态空间，提升城乡生态环境品质，使我们黄喉鹀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大了。今年大兴区将继续在大兴新城以及庞各庄、渔法等镇推进绿地建设15万平方米，同时加大城市第五立面绿化空间的拓展力度。最近几年，大兴区已经完成了26000多平方米的屋顶绿化，很多学校的屋顶花园已经成为了学生们的梦想乐园。在此基础上，大兴区还将继续在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南校区、第五幼儿园等地方开展4300平方米的屋顶绿化建设。目前大兴已经完成留白增绿493公顷，今年新机场周边森林面积将达到27万亩，形成大色块几何状的大地绿色景观。 新机场周边的造林绿化工程是新机场整体生态环境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造林工程整体景观将按照绿色生态的设计典范和水绿一体的滨水绿廊的设计理念进行建设，总任务是4300亩，11月底前将全面完成。今年造林绿化结束后，新机场周边森林面积将达到26.8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6.35%，未来该区域还将新增森林面积约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40%以上。今年大兴区已开展新机场高速、京开高速、京台高速等绿色廊道的规划设计，未来新机场周边道路沿线将是一片大尺度绿色森林，新机场将环抱在林海之中。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幸福一生。 清明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